黑竹丛深啊，晨钟惊飞鸟啊，林间小溪水潺潺，坡上青青草。野果香，山花香，高儿跳，鸟儿跑，细细点轻轻摇，小曲儿满山飘，满山飘。 Yeah.